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阿萨德5月4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复电。电文指出，金正恩同志致电热烈祝贺他再次被选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成员，对此深表谢意，并表示最衷心的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友好的朝鲜人民取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电文指出，朝鲜劳动党支持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特别是金正恩同志和友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班子，关心叙利亚克服当前困难，表示声援叙利亚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利益，恢复本地区安全与和平等，基于民族对话来和平解决当前危机的立场，对此予以高度评价。